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连把云南曲折， 我们这追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还是麻利儿的请出我们的两位座上客，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哎，这回我可不学您啊。我是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好，我是甄奇。 还不学我呢。 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了，谈到了相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受的摧残。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相声确实是获得了新生。 没错，文革结束后啊，老演员们落实了政策，重新回到舞台上，许多相声演员拿起了讽刺的武器，写出了大量的讽刺四人帮相声作品，相声再一次紧跟上了时代脚步。这些作品一经上演，反响强烈，比如说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贵田、常宝华的狗头军师章、帽子工厂等等。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这类作品的代表段子，马季、唐杰忠表演的舞台风雷。 穿过浓烟雪大寨，洪流滚滚东地来，水笑山欢天也彩，万紫千红百花开， 唱得不错呀。 知道叫什么戏吗？ 哎呦，那可不知道了。 这个戏叫洪流滚滚。 哦， 反映老支书高大拜战天斗地学大寨。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他科学种田，努力攀登高峰的事迹。 这个戏好啊。 哎， 什么时候演出啊？ 枪毙了。 枪毙了 啊？ 谁给枪毙的？ 就那四人帮啊。 他为什么枪毙这个戏啊？ 不清楚。 当时他没说出什么理由来吗？ 理由说了好多 啊， 我一句没听懂。 好嘛，糊里糊涂的就给枪毙了。 就是 啊，后来我们又排了一个叫勇往直前的戏，反映老英雄学大寨，继续革命永不停步。 这戏也好啊。 枪毙了。 哦，这也枪毙了。 后来我们又排了一个广阔天地，反映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这主题不错呀。 枪毙了。 怎么又枪毙了？ 后来我们又排了一个赤脚红心，反映模范赤脚医生落实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事迹。 这是新生事物。 枪毙了。 枪。 后来我们又排了一个。 枪毙了。 还没排就枪毙了 啊？我先枪毙那搁着呀，早晚也得枪毙呀。 你说这四人帮他怎么这么恨河南梆子呢？哎，不仅是河南梆子 啊， 你说河南曲子好听不好听？ 好听啊。 他说是民间小调。 那河南坠子呢？ 地方小曲儿。 河南二家弦。 土里土气。 河南大调曲子。 贫了呱唧。 哦，全给否了。 哎，也甭说这些艺术了。 哦， 就我们河南盛产那个黄河大鲤鱼。 哦， 你不信你送给他几条， 他照样反对， 他就给留下了。 我以为这个他也反对呢。 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夺回了他们长期盘踞的文艺阵地，我们地方戏才得到了解放。 对呀、 啊、哎 啊，他四人帮枪毙你们这戏，他得讲出点道理来。 道理啊。 啊， 他们是满嘴里跑舌头，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让你演说什么你也演不成。 那根据他们的意见改， 说你是改头换面， 要不然就换戏， 换汤不换药， 干脆重新写， 旧瓶装新酒， 索性不演了， 破坏文艺革命。 好嘛。什么帽子大他们扣什么。 就是啊， 这四人帮真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 可是贫下中农看了我们这洪流滚滚之后就不同了。 怎么呢？ 他们一边看戏一边鼓掌啊。 啊，那是对这戏表示欢迎。 一边看戏一边掉眼泪啊。 那是看了戏很受感动。 一边看戏一边点头啊。 那是对这戏表示赞许。 一边看戏一边张嘴啊。 那是对，那是困了。那是 困了干嘛？ 张嘴干嘛呀？ 看得出了神了。 哦，这戏这么吸引人呐。跑不了了。 啊， 好样的，这个劲儿九十九万。这喊什么呢？ 我们这戏正演到老支书抓到了一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蛋，交给民兵给他绑起来了。群众一看放了心了，当时在底下喊跑不了了。 哦，这么回事。 哎， 那好样的呢？ 老支书任劳行护薛大寨。 哦， 那是好样的呀。 那整个劲儿， 比台上台下那个老支书全是这个劲儿啊。 那九十九呢？ 我想再看九十九遍就凑一百遍了。 嘿嘿，那真是百看不厌。 我们决心呢，在群众的帮助下 啊， 一定要演好这出戏，为文艺革命呢做出贡献。 对， 后来呢，我们把这个戏啊又带到北京来了。 干嘛呀？ 准备拍电影。 哦，搬上银幕让全国都能看到。 就是啊，我们接受这个任务非常兴奋 啊。 你想我们山沟沟里的剧团能够到毛主席身边向首都人民做汇报，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和荣誉， 确实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 到了北京刚刚住下 啊， 就听着嘚， 怎么了？ 电话来了。 哦， 喂，是我，我是剧团的。我们是准备拍电影嘞。对，首长有啥指示啊？改成京剧唱不了。首长很不放心，那咋办呢？今天晚上八点半首长要审查一次。中，我们做准备吧。 好嘛，这位首长对你们还挺关心呢。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哦， 就等首长来审查了。 那就等着吧。 喂，是我们都准备好了。 哦， 首长啥时候来呀？啊，首长正在吃饭。 哦， 吃饭得俩钟头 啊， 吃罢饭还消化事儿俩钟头，那就四个钟头了，那我们就等四个钟头呗。 嗨，这位首长他吃什么了？吃四个钟头啊？ 你甭管啥了，你就等着吧， 等着吧。 喂， 又来了， 是我呀。首长吃罢饭了？ 哦 啊，还要打扑克啊？ 啊， 打到几点呢？ 几点呢？ 黑桃角。 嚯，这钟点没法掌握呀。 行，我们就待命吧。 啊， 行，我们都不困。 哦，还不困呢？ 你困了也得等着 啊。 首长不来，咱向谁汇报啊？ 可不是， 对吧？ 那就等着吧。 哎，喂， 又来了。 哎哎，是我呀。首长吃罢饭了，也休息好了。也玩够了 啊，该来看戏了。 他睡觉了， 嗨，白忙活了。 他睡觉，我们也休息吧。 那休息吧。 坐了一天车了，够疲劳的了，演员嗓子都哑了。 可不是吗？ 同志们，睡觉睡觉。明天再汇报。睡觉睡觉。 哎， 喂，咋了？首长又出被窝了？ 哦，又要来。 哦，喝口水又躺下了。 嗨，这首长什么毛病啊？ 是啊。一个钟头之后，首长派人来审查。 哦， 啊，中中中，我们做准备。 这位首长一点准主意都没有。 我一看表，时间倒是还早。 嗯，刚刚九点多， 夜里三点半了。 好嘛，都快天亮了。 我赶紧给同志们叫起来。 啊， 起啊起啊起啊，起来起来起来，化妆去，首长要审查了。快快快，化妆。老张，你咋了？你瞌睡啥了？你精神一点不中吗？今天汇报完了，明天就睡觉了。化妆，精神一点啊！你看，都跟我这也坏了。 怎么了？ 我把胡子粘眉毛上了。 哈哈，让四人帮给折腾成什么样了？ 化好了妆，我们就准备就要开演了。 哦， 这时候我们挖着大幕往外这么一看呢。 哦， 1000多人大剧场，坐席上是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观众， 一个人没有。 哦，那给谁演呢？ 一会儿功夫场灯亮了，从外头大摇大摆走进这么三个人来。 那是谁呀？ 我不认识啊。 那你打听打听啊。 后来一打听我才知道 谁来了。 就是那个胡部长、乱副部长跟那夏副部长，他们仨人来了。 哎 啊， 哪个胡部长？ 就那个胡批胡部长。 哦，那乱副部长呢？ 乱砍。 夏副部长 夏胡。 哦，胡批乱砍带吓唬。哦，他们来审查呀、啊？ 你别看不起他们 啊！ 从他们的言谈话语里，我听得出来，对我们地方戏很有研究。 是啊，他们都说什么来着？ 这个就说了 啊。 我听说河南梆子唱的最好的，现在也就是梅兰芳了啊。 啊？ 那说不，梅兰芳是唱花腔女高音的嘛？ 好嘛，这都什么呀？ 好，甭管什么了。准备好了吧、哦、现在开始吧。 开始了。 大幕徐徐拉开。乐队奏起了前奏曲。 当当当当， 老支书高大伯 当当当， 肩扛锄头手拿草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上台唱了四句。 怎么唱的？ 战天斗地学大战，豪情满胸怀，老汉我何惧年纪迈，58岁上阵来。老伴儿，别唱了。 哎，怎么不让唱了？ 你们这个戏省里看过没有？ 我们在省里演了100多场了。 群众有什么反应吗？ 大家觉得这个戏不错，看了以后很受教育。 提什么意见没有？ 群众希望我们多演这样的戏。 群众的反应要分析了啊。 分析， 我看你们这个戏还是很不成熟的嘛。 怎么呢？ 你们这个四句唱词就有严重错误。 哪句错了？ 就说这第一句吧。 啊， 第一句是什么词来着？ 哦，没听清楚就批啊。 第一句是战天斗地学大战。 啊，战天斗地学大战。 嗯， 战天，战天，你们站在天上了？我们首长站在哪儿啊？ 这真是胡批呀、啊！ 第二句是什么词啊？ 革命豪情满胸怀。 革命豪情满胸怀，满胸怀啊 啊， 满了，反交破满吗？ 哦，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尤其是第三句， 老汉何惧年纪迈？ 你们听清楚了吧？老汉连句一块卖，还干不干了？ 这都什么呀？这，人家意思是老汉不怕年纪大， 怕年纪大有什么办法啊？老了嘛，这是客观规律，让给年轻人干嘛？ 简直是乱弹琴。 嗯，最后一句是什么词啊？ 最后一句呢是，哦，一句也没听清啊。最后一句是58岁上阵来。 哦，58岁上阵来，56就不许来吗？我40多岁我就来了，你们把我怎么样？ 你这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吗？ 我们首长对你们这个戏有具体的批示，希望你们认真的去理解了啊！你们这是写真实论的典型吗？第一点，你们刻画这个老支书，既有劳动模范的影子，又有省委某个领导人的形象，这是为他们涂脂抹粉，为走资派卖命吗？ 老支书是学大寨的带头人呢， 那我就不管喽。第二点，老支书应该换个年轻的，新老的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啊？ 怎么没有现实意义啊？ 嗯， 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他们有丰富的革命经验。 我们首长要批经验主义，正是要批他们吗？啊， 那都什么呀？ 第三点，老支书扛着锄头上台，这样不好。 那按你的意见呢？他扛着机关枪上台啊？ 扛着锄头上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生产吗？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我们首长说了，这叫光拉车不问路，用生产压革命。政治运动你们还搞不搞？层层抓走资派还抓不抓？你们这是典型的唯生产立论。 好嘛，帽子工厂又开张了。 还有这个作品没有深度， 嗯， 缺乏广度，欠了厚度，少了高度，不够浓度，达不到60度、 啊、烧酒啊。好嘛，你少喝点，不至于这么胡说八道。 主要是首长3点批示了，希望你们认真去理解啊，改不好这个戏不能拍电影。 真是典型的胡批乱砍带吓唬。 这胡部长走了之后，大家可就议论开了。 怎么议论呢？ 老张， 嗯， 咱们要顶住啊。 对，顶 凭喇喇咕叫唤还不种庄稼了， 瞧见兔子还不种黑豆了。 就是啊， 哼， 那个电影创业他们不还扣上10条罪状了吗？ 就是啊， 咱要进一步审述咱们演这个戏的道理。 嗯， 给他讲清楚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意义。 他就是不通过，你怎么跟他说呀？ 我就这么说呀。 啊， 部长，你提的那几条意见我们不能接受。 他说了， 嗯， 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不，我们 不听我们的话，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啊？ 我们刻画的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老支书，有什么可不对的呢？ 问题你们写的是真人真事。 对，任何作品都来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我们刻画的老支书这个形象既有时代精神又有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歌颂呢？ 你们歌颂的是走资派。 什么叫走资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听你们任意摆布就叫走资派吗？ 你这是反党情绪。 哪有你这么审查节目？ 哎，我就这么审查节目。 哪有这么扣帽子？ 我就这么扣帽子。 哪有这么不讲道理？ 我就这么不讲道理。 哪有这么不是东西的？ 我就这么不是。这都什么呢？ 我出去跟他摆事实讲道理之外， 嗯， 当然我们戏也做一些小的改动。 哦，怎么改的呢？ 那老支书我们改的年轻一点嘛。 哦，改了， 不让扛锄头我们不扛了。 哦，锄头也不扛了。 哎，没过3天胡部长带着几个人又来审查来了。 还真来了。 怎么样，首长让我来看看大家， 嗯， 戏改的怎么样？现在就开始吧。 哦，开始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时候，年轻支书上台唱四句。 哦，怎么唱的？ 战天斗地学大寨，革命豪情满胸怀。 还是原来的词儿。 老汉，我今年18岁。 啊，老汉18岁呀、啊。他这不是年轻一点吗？嗯， 我肩扛着书本， 书本 啊，手拿着报纸，怀里揣着杂志，兜里装着笔记，腰里别着材料，上阵来。 哎呀，我说，你这是支书学大寨啊？ 我这是邮局送报来了。 我说的呢， 老爸。 怎么18岁就有老伴儿了？他后头有老伴儿的戏呀、啊！ 我说的呢。劈山，你光劈空老二，播种别播八回开，嘴里空喊着闹革命，恁看吧，那个庄稼稀里里里哗啦啦啦蹭啊蹭啊，自然而然长出来。 那能长出来吗？那个、 老头子。 老伴儿也唱上了， 你这个办法真不坏，你的主意我明白，收庄稼不用锄禾镰，用牙咬啊，用嘴啃呐、啊，实在不行用脚踹。 哦，那是收庄稼吗？ 这老太太摔跤呢。 嗨，早扛着锄头来，哪儿这么多麻烦呢？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就这样的戏还拍成电影吗？ 全是你们给破坏的。 当然喽，改的几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嘛。 啊，还不错呢，这么乱呢？ 乱好啊，我们首长说乱的还不够。 哼， 不但戏要乱，省里也要乱，全国都要乱。 你们的目的就是想把全国都搞乱。 不过这个创作思想上还是暴露很多问题嘛。啊，这作者是谁呀、啊？查查三代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不坚持三突出的原则？为什么要刻画个男主角呢？ 哦，这三突出就是突出女的， 我们首长是女的，不知道吗？哼，啊，你们这个支部书记要改成女的，现在要改，我马上要看。 哦，看来非改不可了。 我忙着跑到后台跟大伙儿商量。 啊， 我说同志们，老支书高的呗，让他们给撤职了。 嗯、啊，他犯什么错误了？ 他这错误，他就是男的呀。 好嘛。这叫什么错误啊？ 他让咱们这支部书记改成女的，咱们这戏还唱不唱了？ 那没法唱。 老张说唱 唱， 他咋说咱咋唱。小红啊，你扮演支部书记，你上台，有啥篓子我顶着了。同志们拉开幕。 好，当当当当当当。 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他们糟蹋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啊，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文艺战线让他们弄的是乌七八糟啊， 可不是嘛！当当当， 他们就是为了篡当夺权制造舆论， 他们就是这个目的。 当当，像我们这个演员， 你还上不上台了？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100年的风雨， 100年的聆听， 100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

告别在夜幕低垂，怕离别不美，泪尽头告给谁？想你眼神更狼狈，我知道你不会伤悲，泪干了难收回，情锁在心扉，没有人体会我的爱给谁，怎么忘记失去你的滋味，管它风吹，爱永远徘徊，给你祝福留给自己心碎，忘了你永远学不会，告给谁？想你眼神更狼狈，我知道你不会伤悲，泪干了难收回，紧锁在心扉，没有人体会我的爱给谁，失去你的滋味，管它风吹，爱永远徘徊，给你祝福留给自己心碎，忘了你永远学不会，怎么忘记失去你的滋味，管它风吹，爱永远徘徊，给你祝福留给自己心碎，忘了你永远学不会，冷树叶，树叶为何要流泪？难道怕枯萎，像我们告别在夜幕低垂？ 九月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撑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那爱的感觉 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因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哦，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身边，哦，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时间也一样，小小的楼房有几扇窗，湖面随着四季变换，场景繁华还是爱存量，炉子上熬着我的天堂。这午后的静悄悄，安静的味道，个地方让我可以把歌轻轻唱，有一个地方让我放下所有的牵挂，再出发。这里冰山也融化，小小的背包缠绕着我，我只在他怀里投降。场景繁华还是爱存量，炉子上熬着我的天堂，受了伤可以躲藏，唯一的地方的地方，让我可以把歌轻轻唱。这一个地方，让我放下所有的牵挂，再出发。啊，传来软软的声音。是。